北京市交通委透露，凡持标有交通联合标识的京津冀互通卡，均可在北京市市区全部地面公交线路除定制商务公交刷卡乘车，同时可在天津部分线路和河北石家庄、沧州、保定、邯郸、张家口、承德、廊坊等城市全部线路刷卡乘车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立身之本。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望你此生此世今世前世双双飞过万世千生去。 说，能否放？

酒浓烟 在心中越描越大，朋友的喜帖停在心下，冷眼看与他告别后，关于爱情也就不再找方。春天尽量隐藏，让作息正常，不对别人有影响，只是累积的寂寞好像找恰当时机却释放。